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安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11:13，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医安扣节目，我是诗蔚。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好久不见的医师，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陈冠任医师。医师早安。 诗蔚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啊，看到医师就好开心，一直跟他聊棒球。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另外一个心脏科方面的疾病啊，我们要来聊的是有关于二尖瓣脱垂。聊到这个问题呢，几乎是很多人在做心脏科检查的时候，尤其是做心脏超音波，对不对？都很容易会看到有二尖瓣脱垂的问题。但是到底什么是二尖瓣脱垂，这可能要请医师来帮听众朋友做一下说明。 对，那二尖瓣脱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啊。那什么叫做二尖瓣呢？先解释什么叫二尖瓣。我们心脏是一个很比较复杂的器官啊。那其实它虽然说我们大小大概是一个拳头大小。那这么小的心脏里面，事实上它还分很多细部的结构。那其实我们最常听到其实就是四个腔室嘛，四个房间。我们讲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 是。 那这四个房间它彼此是分开的，那有什么东西分开，就是 一扇一扇的门，就是说左心房到左心室会有一扇门隔开，右心房到右心室有一扇门隔开，那这个门就叫瓣膜、这个门就叫瓣膜。 好， 那所谓的二尖瓣其实就是指左心房跟左心室之间的那个门。 所以还有一尖瓣、二尖瓣、三尖瓣、四尖瓣吗？ 只有二尖瓣跟三尖瓣。三尖瓣是右心房右边的，右心房跟右心室之间那叫三尖瓣、那左心房跟左心室之间叫二尖瓣。 那上下不能互通吗？只能左右互通是不是？左心房左心室，所以是只有上下互通，左右是不通的。 对对对对对。左右的话这个就更复杂，就是右心的话，右心房右心室的血液会送到肺部去做气体交换之后才回到左心。它不会直接跟左心交通， 所以他如果要走到隔壁去的话，先绕一大圈高速公路，然后再回去的意思。 对对对， 因为他必须要把那个血液送到肺部，送到全身，然后再回流到心脏，对不对？ 我们右心的功能是要吸收全身体已经循环过的血液，就是一些氧气已经消耗掉的，含有一些废物的这些血液，我们叫减氧血啦，就是氧气比较不充足的血。那这些血液需要到肺部去做气体交换，变成干净的充满氧气的血液之后，才能回到左心。那左心的功能就是要把这些有氧气的这个含氧充足的血液送到全身。所以左心等于是起始站，右心等于是回收站。对啊，所以左心右心它如果本身有直接相通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 脏的跟干净的会混 在 一起。 对对对，有些先天性疾病我们讲什么心房中隔缺损啊，心室中隔缺损，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个洞，变成左心右心血混在一起了，这就是先天性疾病。那正常人理论上中间都是隔开的，他一定要去过肺部做过气体交换才会回到左心。 好酷哦，所以等于是左心房是工厂的意思，然后右心房有点像回收厂。 对， 可以类似像类似这样的工，所以左心房跟左心室上下是互通，这叫二尖瓣。 对对，中间隔的是二尖瓣， 然后右心房的上下隔的是三尖瓣。 对对对对，没有错。 我可以问一个很蠢的问题吗？为什么是二跟三？ 其实就是它总共有几片二尖瓣就是两片它是两片对开的那三尖瓣它其实有三片，所以就叫三尖瓣， 多一片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好奇妙的构造哦。好，所以要记得，如果说听众朋友呢，医生检查出来说，你有二尖瓣脱垂的话，所谓的二尖瓣是位在左心房跟左心室上下对通的这个位置。 对， 那什么叫脱垂？ 脱垂其实就是说简单解释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先天的构造的异常造成说左心房这个左心室之间这个二尖瓣呢，这两个瓣膜其中可能有一片它关不紧。正常我们心脏的功能，刚刚有简单解释，我们左心的功能，不管左心房左心室，整个左心的功能主要是要把含有氧气的充足的新鲜的血液送到全身去。那所以这个充满氧气的血液它会从肺部先回到左心房。先回到左心房， 心房在上面，心室在下面。 没错， 先回到左心房，然后从左心房之后呢，再把血液送到左心室， 嗯， 然后左心室才是一个真正的怎么讲？ 最后的出口吗？ 对，所以左心室是我们心脏四个腔室里面最重要的腔室。 哦， 左心室会用力的收缩，把血液挤出去。 嗯， 哦，那所以二尖瓣的作用就是说，当你左心房的血液送到左心室，准备要射出去之前， 嗯， 这个瓣膜要关紧。 嗯， 这个就是二尖瓣要关紧，不然的话你左心室收缩的时候，有些血液可能会逆流回左心房。 嗯， 哦，那所谓二尖瓣脱垂就是代表说有些人天生他的二尖瓣就是没办法关紧， 嗯， 关不紧，哦，可能一些结构的问题造成关不紧。 嗯， 所以在左心室收缩的时候，他们没有关紧的情况下，会有一些血液反而逆流回左心房。 那逆流回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逆流回去啊，原则上看这个逆流的大小啦， 嗯， 哦，逆流的量如果是轻微的话，原则上不太会有一些太明显的症状， 嗯， 哦，但是如果说当你这个二尖瓣脱垂这个程度是非常严重，比如说你整个门都没有关紧， 嗯， 门都开开的话，嗯，代表说你很大量的血液都逆流走不同的走不正确的路径， 嗯， 回到左心房的话，你可能就容易有一些喘，胸口闷， 嗯 哦，胸口痛，嗯，这些症状， 欸，而且打出去的血液量是不是也就不够大，对不对？ 对， 等于是心脏要我随便乱举例，比如说是，嗯，100cc 的血， 对， 本来心脏是只要分两次力量，但是因为你每次都还会冲很多回去的话，你大概要花五次的时间，意思是这样吗？心脏得要多做一些功。 对，等于就是会有一部分的血液 分到左心房去了， 嗯， 哦，对啊，所以说变成说你的输出量真正走正常路径去到主动脉的血液就减少了， 哦，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心脏比较容易喘。 所以正常人的二尖瓣是可以完全隔绝起来的，不会让血液又再回到心房去，对不对？有点像那个胃部跟食道那边有一个， 哎， 那个叫什么不是 喷门 啊，喷门会紧紧的锁住，所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它就是一直往下消化，它其实除非是胃食道逆流，否则其实是不会跑上来我们的食道。 对， 类似像这样的意思。 对，类似这样的。 哦，好，那医生，二尖瓣脱垂的临床症状您刚刚其实已经有描述到一些了，可以帮我们再讲的更完整一点吗？ 对啊，有二尖瓣脱垂的人其实他的症状的强烈还是要看他的逆流的量， 嗯， 我们刚刚讲其实 他为什么会不舒服，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关不紧而造成逆流， 嗯嗯， 那所以其实取决于逆流的量来决定说他的症状强弱， 嗯， 那一般来讲的话会有哪些症状？第一个就是会喘， 嗯， 尤其是活动， 嗯， 休息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还好，但是活动比如说，跑步啊或者爬楼梯，你就觉得比一般人来讲更容易很快就觉得喘了， 嗯， 哦，啊，比较严重有些人会觉得胸口闷闷的， 嗯， 胸口闷闷或胸口痛这些情形， 嗯， 对对对。 好，二尖瓣脱垂严重的话有可能会致死吗？会危及到生命吗？ 其实一般讲几率非常低啦， 嗯， 哦，所谓二尖瓣脱垂虽然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先天性的啦， 嗯， 先天性疾病倒不是因为大部分都不是因为后天的原因， 嗯， 就是有些先天结构就出了问题，不过虽然是这样，可事实上几乎九成九，哦，九成五九成九以上的病人其实都相对是 OK 的， 嗯， 因为大部分我们临床上看到的二尖瓣脱垂都是非常轻微，它逆流量都非常轻微， 嗯， 所以最多最多就是我刚讲你可能活动的时候会觉得比一般人稍微比较容易喘，体力比较不好， 嗯， 但是事实上不太会影响到生活其他正常的作息， 嗯， 哦，那只有 也不会危及生命。 对，只有一些非常少数的案例，100个可能一个两个， 嗯， 有些人的脱垂量到最后是真的会越来越大， 哦， 变成说几乎我现在像刚刚举的例子，也许 100cc 的血正常我们是 100cc 送出去， 嗯， 它可能到最后变成逆流量太大，变成 100cc 里面可能有50 60 70， 嗯， 超过一半以上都逆流回去了， 嗯， 那这样的话连休息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非常喘， 嗯， 那种长久以来还是会造成一些心脏的问题， 嗯， 所以那种情况下可能就变成说要建议说要做一些手术， 嗯， 把这个瓣膜换掉。 所以医生刚刚你就讲到说几乎90%的人都是属于天生的，是不是？ 多少人是属于天生构造的问题？ 几乎都是天生的， 几乎都是天 脱垂，几乎都是。 所以不是后天的，生活环境或者是饮食三高疾病造成二尖瓣脱垂， 大部分都不是。 哦，听说二尖瓣脱垂的人容易好发在又高又瘦的人身上，是不是？ 是，这个有统计了，就是一般就不管他的身材性别，全国平均的话，一般来讲大概3%-5%啦。 嗯， 这个 不同的报道比例不太一样，大概 3% 到 5% 的人有二尖瓣脱垂、嗯、但是如果把它局限在女性，而且是高瘦的女性的话，这比例可以到接近 20%、 嗯、 我觉得几乎五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有二尖瓣脱垂的问题。 嗯， 对对， 所以可能又高又不是说只有又高又瘦的人才会有二尖瓣脱垂哦，而是说在临床上面的统计是又高又瘦的女性比例比较高一点， 对，比例比较高。 但是你有可能呢，不是高的，而且身材也比较圆润的，但是依旧是有可能性的。 对，没有错。 那二尖瓣脱垂，我们在做心脏超音波的时候会发现吗？那有需要积极的做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吗？ 原则上是这样齁，二尖瓣脱垂因为就像我们刚讲，其实九成多齁、嗯、几乎原则上 不会造成临床上很大的不舒服、 嗯、 所以一般来讲齁，第一个当然是会建议病人要定期追踪、 嗯、 那但是我们也不会，也一般来讲不会建议他每年追踪啦、嗯、一般都是三年五年齁做一次超音波， 九九看一次就可以了， 对，九九看一次，除非你的那个逆流的量齁在一开始诊断的时候就是算蛮比较大量的、 嗯、 这时候我们会建议说那你可能每年都要来看一下， 嗯， 不然绝大多数如果你只是轻微的逆流，我们大概都三到五年追踪一次就可以了。 哦， 那这是追踪的部分啦、 嗯、 那治疗部分原则上齁第一个还是生活作息。 嗯， 什么叫生活作息？因为其实有统计发现说，吼，这种二尖瓣脱垂造成的不舒服，吼， 嗯， 除了我刚讲活动的时候会加重之外，有一些情境也会加重这种不舒服。 嗯， 哦，譬如说这个熬夜， 嗯， 哦，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嗯、 情绪比较紧绷的时候， 嗯， 哦，睡眠比较不好等等这些情况， 嗯， 哦，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病人尽量还是把自己的生活作息调整好、 嗯、 那避免一些这样的状况，可以减少他不舒服发作的频率。 哎、欸，医生，我很好奇哦，我们先撇开二尖瓣脱垂不管的话，是不是只要是熬夜，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睡眠不足，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一些的状况虽然感觉上好像是你生活形态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不是在这些状况之下，心脏所承受的压力，或者是它就会比较容易疲倦，或它的工作就要耗费比较大的量？ 对，这也 是吗？ 对，这也是的确的、哦、所以常常我们说那个睡眠不足、哦、这个或者是这个压力太大的时候，人也会容易觉得胸口闷不舒服， 嗯， 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对， 哦，了解。好，那医生，二尖瓣脱垂还有没有一个可能的状况是属于年纪大的人，因为年龄的增长，那二尖瓣会不会就你知道慢慢也跟着松垂，然后关不紧，会有这种情形产生吗？ 一般来讲这种脱垂齁几乎都是天生的啦、 嗯、 所以年纪大才发现呢，一般来讲我们有发现、嗯、我们有看到一些是说年纪大才发现的， 嗯， 但是这不代表是它是年纪大才产生的， 嗯， 它有可能是之前就有，只是之前没有注意到、 哦、 因为非常轻微的二尖瓣脱垂就像我们刚说其实它症状不明显，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很多人自己不会有感觉， 嗯， 那可能到年纪大的时候刚好例行做一些检查才发现说有二尖瓣脱垂这个状况。 了解。好、嗯、那医生可不可以帮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的分辨一下，因为你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都很害怕说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心脏病，那我怎么样去区分说这到底是我的二尖瓣脱垂所引起的心脏不舒服，还是我真的有心脏病了？我想这会是很多人比较焦虑的一个部分，不晓得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对， 当然这个好区分吗、嗯、不好区分吧。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症状来讲不见得那么好分、嗯、没有错啦、嗯、那不过第一个我想第一个要请各位注意就是危险因子的概念、 嗯、 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危险因子比较多的话，其实你就要小心你这个不舒服比较有可能是跟心脏心血管有关。 嗯， 什么叫危险因子？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三高加抽烟。 嗯， 三高加抽烟，而且男性比女性高。 嗯， 年纪大的、 嗯、 肥胖的，这些都是危险因子。 嗯， 如果你的危险因子很多，那你又觉得胸口闷不舒服的话、 嗯、 你就要怀疑，你就要小心说会不会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嗯，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危险因子都没有的话，胸口闷的不舒服其实是心血管的机会就小很多。 嗯， 像我们临床看到二尖瓣脱垂的几乎都是年轻女性、嗯、高瘦女性、 嗯、 那这种其实都没有危险因子、 嗯、 所以其实来说，对， 这临床上面就好做一个区分了，对不对？ 对，你的形态、哦、看起来就会比较不一样，不一样的、嗯、的 的族群就对了。那至于疼痛的感觉，原则上来讲，心脏的疼痛比较是偏向我们讲血管狭窄或狭心症这方面的疼痛，比较偏向是闷痛，整片的闷，然后通常来讲是活动时候会加重，有时候是会闷持续会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甚至会盗汗，那二尖瓣脱垂的疼痛通常来讲它是比较轻微的，而且它是比较偏向是喘，痛的情形比较不会像这个， 不是一大片的闷痛，是喘。 对，比较常见的症状是喘，闷当然也会有，但是理论上平均来讲不会像心血管疾病那种闷那么严重。对， 那痛的感觉呢？ 比较少，它最常是喘，然后闷跟痛会稍微少一点。那心血管疾病痛会比较多一点。不过这个当然都这个是比较模糊的啦，就因为有些时候那个症状会夹杂在一起，很难去区分。所以当你这个危险因子的评估跟痛的情况没办法做一个很明显的区别的时候，最终还是要找专科医师做一些检查， 让心脏科医师来帮你判断。 对，心电图、X 光、超音波等等去做一些区分。 心电图也看得出来哦。 心电图其实最主要，心电图最主要是要看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二尖瓣脱垂其实就心电图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出来。 好，那医生来我请教一下，如果是说有二尖瓣脱垂的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咖啡啦、茶啦、酒啦、烟啊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能碰吗？还有一些人会说，哎呦，这样刚好就都不要运动了，我不运动的话就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了，医生怎么看呢？ 这刺激性的这些饮料啦或者是这个行为啊，原则上来讲它都有可能会加重二尖瓣脱垂的不舒服，所以就像我们刚讲的，这些症状还是要控制，那这就属于我们刚讲生活作息调整的一部分，尽量避免一些刺激性的咖啡、茶、酒精、烟这些东西。那运动方面其实来讲，其实长期的运动对身体不管是心血管疾病或者瓣膜性的疾病其实都是好的，但是要量力而为。如果你的二尖瓣脱垂是比较严重的脱垂量，大概你就不太适合太过剧烈的活动。但是如果你的二尖瓣脱垂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我们刚讲几乎九成多都是非常轻微的逆流、轻微的脱垂，这种情况下其实做运动反而对你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虽然有二尖瓣脱垂这种先天构造性上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会跟它一起来和平共存。它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脏疾病，但是当你了解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之后，你要知道说如何适当的去运动，以及生活维持一个规律，避免熬夜，避免压力大，避免吃太多刺激性的东西，浓茶浓咖啡这些的，你的心脏其实不管有没有二尖瓣脱垂，这些对于心脏基本上都是好的啦，都是好的。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气象，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34，欢迎回到民安客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二尖瓣脱垂以及心脏科方面的相关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不管你是有关于二尖瓣脱垂的问题，还是胸闷、喘、心悸，更多人是心律不整， 对， 好，还有一些人呢是已经是判断是心脏病的高危险群，什么去照那个电脑断层几千，然后发现已经堵塞了50%、75%应该很严重啊，好，大概50%，然后我接下来要怎么保养，或你已经有在吃三高的药等等的，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冠任医师，83693398。而且医生春天夏天要到了，不是代表心脏不需要保养，对不对？心脏不是只有在冬天才需要保养， 没有错。 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是1年365天平均都， 其实来讲，整体来讲还是冬天会比较高， 哦， 但是还是去年夏天也发生过很多起，就是因为天气太热造成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因为有时候天气太热的时候，这个水分比较补充不足的时候，血液粘稠度上升，其实也容易造成栓塞的情形，所以其实不单纯是冬天，当然整体来讲冬天是比较高，但是夏天也要注意，尤其高温的时候。 那今天春天跟秋天就是你们的淡季了。好，扣音专线83693398，刘先生你好。 你好， 是请说。 刚刚那个二尖瓣脱垂讲得很好 啊， 能不能顺便 嘿， 三尖瓣脱垂 也讲一下。 你有三尖瓣脱垂的问题吗？ 有。 哦，好。 还有那个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好，谢谢。 37好好巩住。 37 好，谢谢。 不会。 哎，我倒是没听过三尖瓣脱垂耶。 其实三尖瓣脱垂也有。不过相对来讲比较少见、比较少见，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比较着重在位叫二尖瓣脱垂。那其实三尖瓣脱垂也是有比较少，但是事实上症状也差不多， 也是天生构造的问题吗？ 也是天生构造的问题。那有些人是三尖瓣脱垂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反过来，他就是右边，所以他的还是会造成喘。那有些比较严重会形成脚肿，对，有些人如果这个逆流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引起脚部水肿，就是比较会有这样的变化，那 也是和平共存就好吗？ 对，要看他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他逆流量不是很严重的话，也是和平共存，那如果说真的很严重，像有些人三尖瓣脱垂，他比较特别，就是说有些人到严重到最后是会用肿的情形来做表现，我们刚讲二尖瓣脱垂比较不会水肿啊这些情况。但三尖瓣它是右心，因为这个我们右心的功能，我们刚刚讲它是个回收站，身体所有的血液经由静脉回到右心房，准备要去换血，就是准备要去这个换氧气。那如果你右心的这个脱垂太厉害的话，逆流量太大的时候，有时候周边的血液回不来，就会引起脚肿，那到很严重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换瓣膜，不过同样的来讲，真的会到这个程度也是很少，所以原则上也是跟二尖瓣脱垂一样，避免一些刺激性的饮食行为，那跟他和平共存，应该是日常生活来讲都不会太严重。 好， 那刚刚他有提到他的右心的压力是37，一般来讲我们右心压力正常是30啦，所以37是偏高一点点，不过其实这个都还可以再观察，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肺部压力上升，其实这个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这个大概没办法简单的说完。 OK， 对， 好，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医师好， 是， 你好。 很好，那个我的问题是，那个我是右心室早期收缩，那这个因为我是老病号了，我以前也曾经看过不同的医师，那后来我怀疑我是因为那个血电解质不平衡，我也有严重缺钾，每次病发是有缺钾的现象，验血有这个问题，那就是一方面这个电解质不平衡跟引起我这个心率不整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第二个就是，我就问这个问题就好，谢谢。 好，谢谢医生。 对，他刚刚这个周先生提到这个心室早期收缩是一种心率不整啊，那就是说，怎么讲呢？其实他就是心室提早的收缩。就顾名思义，他就心室提早收缩了，还没有接到讯号就自己收缩了。那这种心室不正常的收缩，会造成心脏有时候闷一下，或心脏觉得跳得很大力。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那他提到说为什么会跟电解质？原则上电解质的不平衡引起心率不整是很常见的啦。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心脏在跳动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电气的传导。那为什么电气会传导？其实就是跟离子有关。跟身体的一些电解质有很大的关系，跟一些离子通道，像钠离子、钾离子，这两个是跟我们讲心率不整最相关的离子，钠钾离子，这些跟一些这个就比较深入了，就是跟我们生理学有关，因为一些身体一些离子通道的关系，才会造成一些电路的延续， 是， 那因为电路的延续，才能造成心跳的发生， 是， 那所以你当这个电解质出现异常的时候，你这个通道就会出问题，出问题之后，电路不能延续，就会产生一些心率不整，简单讲是这样子，那当然比较复杂，所以只要是急诊来，我们发现有心率不整，我们都会把他的电解质都验一遍，确定到他有没有电解质异常的问题。对对对。 所以给周先生最好的建议是要适时的补充电解质跟钾吗？ 因为他据周先生所述，他的钾离子一直都偏低了，所以最主要原因要先查为什么他钾离子一直低，因为他的心率不整有可能是因为钾离子太低引起的啦，所以要查什么原因，那有可能跟这个有些人是先天的，那有些人是跟一些药物有关，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复杂的，这可能要再去找相关科的医生，去看看说要不要做一些检查，尿液的检查或者是一些 抽血的检查，查查看为什么他常常钾离子会太低，那如果饮食方面原则上我们建议如果钾离子相对低而查不到特别原因，你可以用一些饮食补充啦，一些黄色的像香蕉、柳橙这些东西钾离子比较高，可以补充看看。 好，对啊，我们再接下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是，我是杨先 生。是， 杨先生你好。 你好， 我有吃那个普双达，嘴齿都会流血呢。嘴齿用暗时吃一摆，早时吃一摆拢流血，暗时规嘴拢血。 这是心率不准备吃的，对吧？ 伊甲撑撑袂过啦，撑袂过，伊讲吼，无你安尼吼免撑啦，你吃这个普双达就好啦吼。我已经吃超过两年啦，都真平静啦。这嘴齿流血是失去重度啦，迄个。子牙去去的老啦， 是。 哦、 okay ， 好 ，OK， 谢谢你，医生。 对，这个杨先生我猜测他的心率不整，因为心率不整很多种啦。我猜测他的心率不整应该是我们讲的心房颤动。心房颤动是心率不整里面这几年比较夯的一个议题。因为心房颤动这种心率不整造成中风的机会是一般心率的五倍，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有心房颤动，确定有心房颤动的时候，那医生会评估，如果你真的属于高风险，就是你又年纪大，那又有高血压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他评估你是很容易中风的族群，我们就会开给你一些抗凝血药，抗凝血药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不要产生一些血块，不容易产生血块，让血液持续的流动，那让它不会产生血块造成栓塞，不管是中风或心脏病。 所以普酸达是抗凝血药， 对，普酸达是一种抗凝，目前有很多新型的抗凝血药，普酸达是其中一种，那它是早晚吃的，就像这先生讲的一样。那当然同理可知，就是说它是要预防你产生血块的，那你吃了之后，当然也很容易说你受伤之后血不容易止，因为它不会让你凝血嘛， 所以这应该跟它的植牙有关系咯。 对，所以你说他常常会这个流血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建议杨先生回去跟他的医师讨论， 牙科还是心脏科？ 心脏科啊，因为当然止血会造成流血，但是为什么流血不容易止？是因为跟普酸达有关啊，因为它正常凝血机制，血流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有血小板这些凝血机制去把它凝固住，然后久了之后这个结痂掉了就没事了，但是吃凝血抗凝血药的话，一方面预防中风，但是有可能你会比一般人更容易流血不停，那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跟医师讨论，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调整药物，或者是说这个换另外一种抗凝血药，或者说药物减少，那这个都要医生评估啦，那如果说医生真的评估你的中风机会远大于你出血的机会的话，可能还是会建议你要继续吃，那当然这个就是临床评估比较准确，这个我就没办法做什么建议。 所以还是要请你请杨先生要回去找你的心脏内科医师看一下怎么调整比较好。 对。 好，胡太太你好，胡太太。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是，你好。 我去年一年的心脏都非常不好，一直检查不出来，到了最后检查出来的原因是心室期外收缩，一天呢要多六七千次。 对。 那前面吃过药呢都不合。那最后就吃这个麦粒循， 麦粒循，对， 麦粒循，麦粒循吃了以后呢，我还有吃一个异可林，吃了以后是好，可是有时候偶尔还会发作，会心跳，尤其是心跳以后呢，我会冒很多很多的汗，那我请问这个冒汗跟这个心脏这个有关系吗？ 好 ，OK， 谢谢你，医生。 那胡太太提到这个心室期外收缩，其实跟前面有一位先生讲的心室早期收缩是一样的 哦，是一样的东西。 对，它只是翻译名字不一样哦，它就是心室不在正常的时候发生一些收缩的情形。对啊，所以依照你一天这样六七千次的话，算是比率不低啦。所以你用这个药物是非常 OK 的哦，麦粒循就是这个是针对这个期外收缩一个很好的药物。那回到胡太太讲的说，他这个最近会因为这样而感到一些冒汗或者胸闷心跳快这些症状，当然单纯心率不整其实就有可能会这样了。但是如果说这个还是有，因为 因为听起来胡太太应该是有一定的年纪了，嗯，所以如果你还合并有一些三高的问题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有危险因子的话，还是要把心血管疾病放在心里面，嗯，哦，就是说你除了心律不整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是反复有这种胸闷，甚至到盗汗的程度的话，我会建议你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进阶的检查啊，除了超音波之外，可能要做一些心血管方面的，像这个核磁扫描哦，或者是运动心电图。或者是更进阶的像电脑断层，嗯，哦，这些去确定说你到底有没有血管方面的狭窄，嗯，哦，还是只是单纯心律不整在让你不舒服。 好，啊，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49，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二尖瓣脱垂啊，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心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冠任医师。一边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时候呢，一边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卫教的讲座讯息，这是完全免费的。4月8号早上的9点到11点，就是这个礼拜六了，在好心肝服务中心呢，在台北市公园路30-1号的 B1，会由我们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呢来举办一场免费的 C 肝讲座，由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也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杨培明教授呢，来聊聊有关于 C 型肝炎最新治疗的一些趋势啊，现场还会送好心肝会刊，还有送这个好心肝治疗的小手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来报名，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杨培明教授呢面对面的来询问任何有关于 C 肝的问题，而且限额只有120名哦，哈，早上的9点开始，所以要请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先来报名了，报名电话是0800-000-583，0800-000-583，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这个限额只有120名而已，就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在公园路的30-1号，在台大医院的旁边而已，提供给听众朋友喽，一起来关心我们肝脏的健康，了解到现在今年最夯的主题 C 型肝炎最新的治疗趋势。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赶快来接听众朋友电话。孙小姐你好。 你好， 是，请说。 孙小姐，你好。 我有那个在运动心电图的时候有检查出来低度房室传导阻滞。嗯，那请问这个是不是也是类似那个心律不整？ 对，这个低度传导房室传导阻滞，它其实也是广义来讲，它也是一种心律不整。那不是它比较初期的，它算是比较初期的。总的来讲，心律不整其实非常多啦。其实双心律不整就是一个小时的题目。那可以分心跳快的、心跳慢的、心脏乱跳的，还有像这种所谓的房室阻滞，就代表心房跟心室之间有传导出现异常的。这种不是快也不是慢，它就是心房跟心室之间连通不太规则。那它有分1度、2度、3度。那一般来讲，1度都算是比较初步的。那其实很多人也都有所谓的1度的房室传导阻断。那原则上就是观察。除非你严重到进行到2度或3度的话，那就比较严重。2度到3度可能就要考虑放，有些严重的时候甚至要考虑放所谓的心脏调节器。 了解。 那不过1度的话，一般来讲不是每个1度都会变成2度或3度。所以你也是变成说定期追踪观察。 好，来接下一位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是一直从30几岁心跳都比较快，80几、90几。现在大概都，如果去看医生大概都100以上。5年前我去做医生检查，待24小时，他是说平均80几。我是一直想了解为什么我心跳快。 好 ，OK， 谢谢， 医生。 原则上，这个小姐有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的话，如果没有特别跟你讲有一些我们刚讲的期外收缩的话，就代表你可能没有一些明显的心律不整。那只是单纯心跳偏快。那为什么心跳偏快，而没有心律不整的情况下，为什么心跳偏快的话，其实原因非常多。那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先天的。有些人就是先天这个心跳偏快。尤其是我们讲特别容易发生在一些比较容易焦虑、比较容易紧张，或者是性子比较急这一方面性格的人，其实基本心跳都会偏快一点。那其实就这个小姐来讲，她说心跳80几下的确是比 的确是偏快一点，但说真的也没有到真的非常快。 正常心跳是寡在 我们正常心跳是60到100、哦、其实100以内都算正常、哦、只是我们的确我们超过80以上我们都认为是正常里面已经偏快一点了、嗯、我们 最理想的心跳应该是60到80之间、嗯哦、那所以他的心跳的确是有比较快一点点，但是、嗯大致上都还在正常范围内， 还 OK 啦。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在这个检查里面看到其他的心律不整，我认为可能只是单纯这个性格的问题，天生引起的一些心跳偏快。 Okay. 对， 好，再接赖小姐，赖小姐你好， 两位好， 你好， 请教一下哦，就是说那个老人家哦，91岁的老人家，他如果左胸痛的话，有碰到会痛，但是。有时候就没有碰到它不会痛，嗯、那是跟心脏有问题问题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硝酸甘油吃的话是，就是说它要一痛马上吃，还是要说要持续的时候再吃？因为我们也不敢乱吃哦。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教医生，就是说那91岁的老人家做那个心导管的话。会不会风险比一般人高？请教一下，谢谢。 好，谢谢 哦，这应该是最后一通电话了。 对，那第一个问题，91岁的老人家哈、哦，那个左胸说会痛，但是刚刚那个赖小姐有特别提到说她是碰到才痛嘛，不碰不痛。嗯嗯、那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是心脏引起的，理论上心脏的痛哈、哦，它不会碰到就痛，不碰就不痛、哦、因为它是比较内在的器官，它原常是闷闷的，不管碰不碰都会不舒服，如果碰到会痛比较像是表浅的，像肌肉或骨骼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大概不一定是，不过因为它考量它年纪大哦，他会不会同时也有心脏的问题，这就不知道。嗯，哦，单纯就这个痛的表现不是那么像啦。嗯，那第二个硝化甘油，硝化甘油这个药它是救急用的啦、嗯，就是说当你真的产生怀疑心脏病的症状，就是说真的胸口很闷，真的盗汗、嗯，真的快要人喘不过气来，你可以考虑尝试用。那个时候就是立刻要用，哦，就是说当你有这种症状的时候。 盗汗然后喘不过气来， 盗汗胸闷胸痛、嗯、很严重的胸闷胸痛、嗯、这个时候你就会考虑使用、 okay. 哦、不过这个药它因为它有些人用了之后会很厉害的头晕、嗯、因为它是一个很强的血管扩张药，所以用的时候要小心， 好、 哦、最好还有医师处方。 好，另外的话讲到91岁老人家适合做心导管吗？ 对，这个心导管的部分原则上当然这个必须要讲，年纪大风险一定是偏高，这个绝对是不会变的、嗯哦、不过以目前的技术来讲，心导管的安全性其实都在90%多以上、哦、即便是90几岁的老人家，像我们临床上我们自己碰过的，其实最高有到100多岁都还有在做心导管的、嗯哦、所以安全上来讲我不敢说100%，但是比起之前应该算是安全许多、嗯哦、不过我想这个做之前医师一定会再跟你们讲个更详细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嗯哦、当然最后决定还是由家属医生跟病人三方面共同讨论之后再做决定。 应该是说任何的年纪或任何的状况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只是风险高或低而已啦、 哦、 所以还是要跟医生好好的讨论，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有三高方面的问题，有一些人可能有肾脏等等各方面的问题，还是要请医师仔细的评量病人的身体状况再做决定。 好，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感谢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回答听众朋友呢这么多专业的问题啊，感谢陈医师，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